独家冠名播出。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大相对湿度 40%， 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2-3级，最小相对湿度 15%， 最高气温-1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房地产专业自媒体平台北京拆哪儿的创始人拆哥。拆哥你好。 你好周老师。 这个虽然叫拆哥，但是比较年轻是吧？这个平台大概有多少粉丝啊？ 现在17万左右。 17万左右。那看来影响力还是相当大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怎么说呢，大过年的啊，没有几天就到除夕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咱们应该要选择一些喜庆一点的话题啊。我为什么说喜庆？实际上今天呢，我们一会儿先是安居外训，接下来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呀、应该说如果您要是我们说的这个节目内容给您一些帮助的话，您可能会得到意外的收获甚至是惊喜。当然我现在说呢，可能有些朋友都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哈。因为前些时候呢，咱们拆哥在他的这个自媒体平台啊写了一篇文章啊，这个文章呢主要是以北京地区呢购房退税的政策为相关内容。那么这个内容发出去以后，很多人啊都说哎呀这个事情我们真的是忽略了，于是有些人按着拆哥的这个说法去做了，一下得到的这个大红包啊，不是几百，不是几千，不是几万，甚至是几十万呀，就得到了是吗？ 没错 啊。所以呢，看看今天有没有说真有意外惊喜或者是这种意外收获的人啊。 好的 、那这样咱们呢特此开通了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如果呢在买房啊这个退税方面您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跟我们的拆哥进行交流，您呢可以在手机的公众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啊，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了。好了，那咱们首先呢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首先呢还是邀请拆哥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啊。咱们先看第一条，说北京的学区房正在退烧。2017年西城新房的成交金额榜呢告诉你啊，说起北京的学区房最先想到的就是东西城，那其中的西城的教育资源尤为的密集，被称为是学区房的宇宙中心。那么去年的轰动一时的单价每平方米46万元的天价学区房成交案应该说就是位于西城区。那么西城区呢包 包含原西城区、宣武区两个行政区，那么下设的15个街道。那么西城区目前以大户型的豪宅为主，从房价来看基本都在10万加以上了。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了，目前北京的学区房也正在退烧啊。关于这方面我不知道拆哥有些什么样的观察。 其实去年46万天价学区房主要是在平房啊，因为面积比较小。那么从去年的4月份啊，这个出台了平房限购的政策。那么的确平房这一块呢现在基本上啊已经把泡沫都挤完。那么现在像学区次新啊，基本上在这边调控中呢价格也逐步回归理性啊，的确是这么一个趋势。 是的，我觉得学区房肯定会越来越趋于理性了哈，它的价格肯定也是越来越会下调啊。 对对， 因为这也是国家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啊，以后各个区域之间这个落差减小，学校的这种师资力量也慢慢在平均， 对，在均衡 啊，资源也慢慢在均衡，所以这个学区房自然也就会下来。但是我是个人觉得得需要一个过程啊，不能够一蹴而就的事儿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全市呢将整治提升1600余条背街小巷。那在近期举行的第15届人大第一次会议第3次新闻发布会上，记者呢也获悉说，为了推进城市精细化的管理，那今年本市计划完成城六区和通州区1600多条啊背街小巷的整治提升，为城六区和远郊区主要道路的城市家具啊贴上2维码，并将在机关单位、学校、医院率先实行垃圾强制分类，并扩大试点的片区啊。现在咱们不仅是整治一些门脸了，门面上的事儿了，咱们一些里子工程也开始在做了。 没错没错。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工作呢在逐步的深入、而且呢整治的力度也会逐渐的加强。 对， 所以在这点来讲，我们真是看到了希望，北京变得会越来越漂亮。 对，没错，希望北京越来越好。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啊，说这个顺义呢有望增加4条轨道交通线路，未通车，以静待火这些地方。那为了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服务北京城市的副中心，那顺义规划分局啊，2017年初启动的顺义区轨道交通规划线路前期的一个规划研究编制工作，其中包括15号线东延，还有北部联络线东延，17号线北延和24线的北延。那目前呢顺义只有15号线一条轨道交通线路，是从海淀区的清华东路西口到顺义区的凤博路。那根据北京市重大办之前发布的消息啊，15号线东延线路有望将从原计划的南采组团区域呢继续东延，直通新城的杨镇组团区域。那就是说它这个越来越长了。 是，现在就很长。实际上呢现在是从清华啊15号线这个位置，那么目前呢是到顺义的凤博。但是呢顺义要发展那个集中的区域是在河东啊，就是顺义潮白河以东的区域，所以地铁的延长呢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有希望的。 因为说句真心话，咱们平常都会说这个要想富先修路啊。 对。 现在也确实这么一个情况，比如说这个地方如果有地铁和没有地铁，其他不说，就它的房价就不一样。 就有区别。 就有区别。 对。 所以呢这个轨道交通的发达啊，对于这个房地产的发展呢真的是非常有利的。 没错没错。 而且对于我们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也是非常有利的也是一个利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说京味胡同终于回来了。那去年年初啊，北京市公布的30件民生实事当中啊，就提到说要用1年的时间实施700个村庄煤改清洁能源的改造，整治呢提升城六区100条街巷胡同的环境，新建的10处休闲公园。那一年过去了，这些民生实事的项目哈也都完成了啊！看到这样的消息，我们真的是非常高兴啊！ 没错， 你看，里边提到了整治提升城六区100条啊街巷胡同的环境啊，另外呢新建10处休闲公园啊等等，这可不是说我们想改就改的啊！在改制的过程当中，确实 投入力度也很大， 投入的力度非常大，而且遇到的挫折和困难也肯定也不小。但是呢，这个市委领导各个部门啊齐心协力，还是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单。 是的，是的， 说这些民生实事的项目已经完成了。 对，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效果。 当然，可能有一些呢，也还正在完善当中。 是 啊，因为这一年的时间吧，时间实在太紧张了啊，可能也有一些呢，也是在慢慢的完善啊。当然，这个呢，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啊。好的呢，看最后一条，说想要买套养老房，这些条件是不能够少的。说如今呢，买养老房已经成为了现在大部分人群的一个选择，为操劳一辈子的父母提供一个安享晚年的居住环境。所以呢，在选择和购买养老房的同时呢，不仅需要考虑市场上复杂的行情，也要顾及老年人的居住习惯和需求，这样呢才能买到一所满意的住所。那么想要买套养老房哈，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我想这样，拆哥，以你的经验，你觉得哈，就要买一个养老房，你觉得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假如给你父母买 养老房，一个是广义上养老房啊，就是给父母买个普通的商品房或二手房。那么第二类呢，实际上是专业的，有专业护理的养老房。那么其实北京现在有案例了，第一个呢是在朝阳区东五环外的恭和家园啊，也就是呢在双桥附近。那么它是一个共有产权的养老房，个人呢持有 95% 的产权啊，机构呢持有 5%。 那么它价格是多少呢？周边的二手房像远洋一方这类的啊，可能6万左右。那么这个养老房呢，恭和家园在4万啊，你持有 95% 啊，50年的产权，但是你每个月呢还要交一定的护理的费用。那么实际上它会有专业的这个护理人员啊，保证了老人的这个居住啊，包括生活的一些料理啊，所以这个呢其实也是大家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啊。那么现在在通州的半壁店啊，就是经贸国际公馆附近啊，有第二个北京第二个共有产权的养老项目，也在办理前期的手续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 哎，你还别说，你把这个信息的公布给大家呢，我原来都不太了解，共有产权房已经关注到养老房这块了。 对，它是另外一类，它不限购啊，但是北京市民政局啊这个允许的，就叫共有产权养老房，大家可以搜一下。 非常好。那么共有产权的养老房呢，它在买房子的价格还有其他方面跟一般的共有产权房有什么区别吗？ 不是一个系统啊，一般北京的共有产权住房呢，实际上是列入到住房保障的一项啊，它可能参照全市统一的标准。那么共有产权的养老房呢，它是50年的养老用地啊，跟普通的商品房呢有所区别啊，所以这个呢项目也不是很多啊，重要的是它的一个护理的功能，这个其实在一般的商品房社区里呢是没有的。 明白了， 可以关注一下。 那就是说我们前些时候一直在说的这个共有产权房， 对 啊，它这是一类， 对 啊，这是一类。然后你说的这个共有产权的这种养老房跟这个商品性质共有产权房不是一回事儿， 不是一回事儿， 所以这个呢大家一定要注意， 对， 可以去查一查，在网上具体查一查。 恭和家园啊，恭王府的恭，和平的和。 好的。另外有些人呢可能说给父母啊买这个养老房呢，它是让父母有那种候鸟式的生活。比如说咱们在北京到冬天的时候呢，北方比较冷， 对 啊，这时候可能在南方啊，或者说在夏天啊有海的地方呢，给父母呢买一套这样的房子， 对， 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这样还可以，因为像现在比如说海南啊，现在的确北京过去的买房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啊，其实从他们的生活状态来看还比较好的啊。 好的。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呢咱们就梳理到这儿了啊，咱们马上进入下面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真的我特别希望给大家能够带来一些意外的收获和惊喜。那如果呢您关于这个买房卖房税收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想跟我们的拆哥进行交流，您就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啊。大家可以呢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另外呢我们楼市好声音呢还有一个大的福利给大家啊，就是说如果您在房地产方面有些什么法律的内容需要帮助啊，比如房子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境吧，可能哎呀需要一些这个法律的求助的话， 对， 您呢可以把您的姓名啊还有您的电话写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我们会找有关的律师跟您啊进行交流。当然这个肯定是公益性和免费的啊，如果你在底下找律师的话呢还是要付费用的。所以这也可以说是我们楼市好声音给您的一个大礼包，新年大礼包啊。好了，那下面呢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房地产专业自媒体平台北京拆哪儿的创始人拆哥。那实际上呢，你在2017年的11月份的时候哈，在你自己的平台呢，还有这个新浪微博呀、微信啊等等啊，写了一些文章告诉大家呢，就是北京地区购房退税的政策。 对 是吧。有些人呢看了这个相关内容以后啊，都说哟，我们原来忽略了这个问题，于是呢马上去再找吧这个事儿。 对 一下真的是有的是退了好多钱呢、 没错、 你先说一个小例子吧，刚才你跟我说的那个小例子。 对、其实原来有一位记者朋友然后给我私信啊、当时他们家拆迁拆了三次、后来在16年买了一个房啊，后来打电话啊，问了一些在地税的亲戚啊，真的就是啊，才意识到啊，去退税，退了有20多万啊， 退了20多万。那就也就是说，如果不看你这文章，也不去问的话，这20多万就白搭了。 过了3年之后呢，实际 过三年以后就失去那个有效期了。 有效期，因为就是从国家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1条啊，其实有一条规定啊，就是3年之内啊，从纳税的发生之日起啊，是有这个权利啊去申请去退的。过了3年呢，实际上就失效了。 但是一会儿咱们再说哈，就你这例子来说，比如说如果他不看你的文章，他也不知道，那国家不提醒他去退税吗？ 其实在有关的这个税务的这个地点呢也会有啊，包括有一些水平比较高的这个经纪人也会提示你啊、但是这个呢需要你多留心啊、所以这是 有些人就忽略了， 对，忽略了 就忽视了 对 确实有这样的大大咧咧的人， 对 啊，所以这笔钱呢得就打水漂了，也有可能啊。好的，那今天呢咱们节目的主题就是买房当中的意外之财。咱们首先是直奔主题啊。我想问一下拆哥，就是已购公房退契税，这是怎么回事？ 哦，是这样。 契税， 对，契税呢，其实就是指呢，在土地使用权啊，或者说房屋的产权发生转移啊，或者转让的时候，当事人所订立契约啊，按照这个价格一定的比例啊，向这个国家啊征收的一次性的税收。那么契税呢，其实咱们简单理解就是你买卖房屋时候1%到3%那个契税。那么这个呢，其实在仅限基本上啊，在北京有一个政策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有一个北京市已购公房住房已购公有住房上市出售实施办法，其中的第9条呢是这么写的，居民呢在2003年3月1号以后上市出售已购公房前后一年内新购各类商品房的啊，按照新购商品房与出售已购公有住房成交价的差额计征契税。这有一点啊，因为当时的一个时代背景呢是要促进已购公房的交易。比如说你可能原来有这种单位分的房子，后来你通过1000多块钱的价格去买断之后呢，你去把它卖了，卖之后你一年可能要换房，买了一个二手房。那么实际上呢，比如说你卖的房子它的是200万啊，200万啊，然后这200万你在买到新房里是可以抵扣相关契税，但是很多人去交新房的契税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啊，忽略了啊，但实际上呢你现在是可以去退的。是这么一个情况。 明白。而且这个契税呢是买家来交的。 对 啊，比如我现在买这个房，那契税就得我交。 对，契税的话呢都是由买家来交。 我也看到你这个微信了哈，上面有一位666的一个你的粉丝吧，可以说他说感谢博主哈，卖房买房中介呢都没告诉我还有这个政策，看了你的这条马上去办了，还真是退回了4.5万，算是意外收获吧。其实这样的挺多的啊， 挺多的。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也说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啊，因为我家了一个亲戚啊，在这个葫芦岛那边买了这个海景房。当时呢还没到大概是2016年买的， 对， 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房子呢，它在那个地方它是比较推购的哈， 对， 比较推荐你买，所以它政策呢是比较宽松的。当时呢，就是买完以后，当时它有一条就是说，以往的契税哈是按3%算， 是， 他说如果在那个期间，虽然说买的是期房。在2018、2017年才能够拿到你手里，但是如果你因为契税都是你收房的时候才交的契税， 是将近收房的时候、 啊、对，将近收房的时候再交契税。但是他说如果收房的时候再交契税的话呢，那也许就没有这个优惠了，所以就是说你可以提前交，就是现在呢正是优惠期，原来是 3%， 现在呢你可以按 1% 的契税交，所以呢你现在交的话呢那就便宜一大笔钱， 也是一大笔 啊。于是我这个亲戚呢就在那个他优惠的期间按1%交了那个契税了，交完了以后他就没在意啊、 嗯、 后来在去年的时候他就领房了，领完房子以后呢突然他想起来，因为有些人没交，有些人当时当然没交，后来说你这个领房的时候就是这个收房的时候就说你这没交你还得先交契税等等的，然后他说呀，他说我已经交了，后来一查他真交了，哎，说你交了，说你怎么还没去领你的钱呢，说你当时不是按1%交的，说是啊忘了，说我不知道啊，后来哎我这个亲戚就是当时在人家那个收房的时候人家一提醒，然后呢他去到那个有关部门打了个电话，人家就直接给他返到那个卡里边去了。 没错没错， 一下意外得了大概也有2-3万。 是、 啊、嗯，所以这个税呀、啊、我们经常会是弄不清楚的。 没错，像其实你看像朝阳区啊，网上预约啊，你可以把它那个网页打开之后啊下拉啊，其实说的这种情况呢其实都是可以去直接预约办理啊，其实这个事情还是要了解、 嗯、 啊。 好，这有一位听众朋友啊，也是我们这位老朋友啊，东莞北京说了，说这个外地有买房退税吗？说我在保定全款买了一套期房，那今年6月底就交房了。 是这样的，因为契税呢这个政策呢现几种情况，拆迁款的退税呢或者说抵扣啊，这个其实全国一般都有，但是它这种情况呢因为不涉及在保定的拆迁，其实这个就很难去退出来 啊、嗯。另外这个退税的话，一般您在哪儿买房啊，它一般都会提醒您的。 会有一些的地方会公示啊，但是这个可能就忽略了。忽略的话呢，实际上你可以去像北京你可以去申请去退啊，但是您前提你得去了解、嗯、啊、 哦、 对。 所以呢这个动感北京啊，如果在保定全款买了一套期房，关于税方面的话呢，如果他没有说任何的提醒的话呢， 对， 我觉得好像可能就没有什么退吧。 有的可能没有提醒，比如像今天咱们说的有公房还有拆迁款的，这个实际上政策是持续十几年了，但是很多人 不知道、 不知道。对、 哦、 嗯， 好的，那下面呢咱们就这个已购公房出台的这个背景是什么，和它的经济适用房有些什么样的区别，咱可以说一说这个事儿。 好的，已购公房呢实际上是城镇职工啊根据国家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啊有关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政策规定，按照成本价啊或者是标准价购买的公有住房，或者依照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啊住房保障政策购买的经济适用住房。那么已购公房呢其实分为两种，一种叫成本价，另外一个呢是标准价。成本价呢其实要比标准价要高啊，但这两种情况呢上市的时候都要补交土地创新，但这个比例呢会非常少啊，就相当于你这个原来价格的1%或者6%。那么对于成本价的购房呢，收费的标准你上市的时候是1560的啊每平米的啊1%啊。那么如果你是按标准价来买的，你当时还要补一个1560的6%。为什么是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当时你花1000多块钱买的是房屋的产权，但是土地的使用权你是没有买的，所以在上市的时候呢会有一个象征性的这个钱，这个钱呢一平米大概10几块钱啊，所以说还要走一个相关的手续。但是你如果家里的你自己或者你三代以内的直系亲属有这种情况，就不要去忘了去申请抵扣或者退税，因为这个钱还是不小的啊。 好的，我在这里还再强调一下啊，虽然我们今天说这个退税就买房退税这个事儿啊，但是我们注重的实际上就是公房。 这是一类 啊，这是一类 对 啊 对、嗯。 我们注重的是北京市已购公有住房上市出售的一些具体的这个税收的一些情况啊。因为现在好多朋友都在问啊，今天特别火热。二毛又说了，退税怎么回事啊？说我家亲戚的小孩不是北京户口，去年买了一个商住两用房，50年产权的，这个包括退税之内吗？ 这 不 包括， 这不包括啊，这个不包括。当然呢，也有可能你一定要留意。虽然说呢，我们说的这个房子的品种跟您这不太一样啊，但是如果假如说您买房子的时候，就曾经一度呢，为了推这个房子啊，它可能会减少一些税。啊，减少一些税来招揽你去买房子。 对， 比如说契税，曾经的一般是3%。 对， 曾经有一度有一两年的时候按1%收， 是 有过。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是那个2%就要退回你的。 对，因为这个背景呢，实际上各地就不是咱们今天主要讨论的这个公房和拆迁啊。 对， 因为在外地呢，很多的时候为了促进房地产市场发展啊，会有契税优惠。这个其实在尤其在前些年地方这个房地产市场不好的时候，也都会有。 对， 也留意一下当地的政策。 对对对对。 啊、 所以呢，东安北京又发来一个说，那我是在保定买的商品房，那估计就没有退税了。 对， 也可以问一下啊，因为今天我们的内容呢，就给您提个醒儿，也许可能问一下关于税收的事儿呢，您多交了，可能就能够饶回来。来一点 是 吧、啊？这就有可能。那另外呢，比如说刚才你一直在提到说，三代以内都可以享受这个已购公房的优惠，再强调一下啊。 对，这个一定要给大家强调，就是直系亲属啊，三代以内指什么呢？指的是你的父母啊，加上你的配偶，还有你的祖父母、外祖父母都算你的直系亲属啊。当然，前提兄弟姐妹算旁系了啊，不算。那么三代以内直系亲属，比如说你爷爷啊，曾经在十年前拆过迁或者卖这种情况，那么到你现在你买房的时候啊，在三年之内买过房，你也可以去退啊。或者说您可能是60岁左右啊，你的孩子之前啊拆过迁或者卖过已购公房，那么对于你来说你也有这个机会去退税，他不只认本人，所以这个情况非常的好。因为在北京呢，大概有1/4到1/5比例的家庭都或多或少在三代以内啊都经历过拆迁或者腾退，所以这种情况呢在北京是非常普遍的啊，千万不要忘了啊。这 好的，所以这点特别重要，就是说如果在三代之内你们家曾经经历过拆迁或者说买卖公房是吗？ 对 啊，买卖公房和拆迁过的三代以内，如果你现在再购买商品房是吗？ 是， 再购买商品房的话，实际上有一个退税的内容在里边。 对，它是这样的，我给大家说一下。比如说您已购公房的是网签价300万、那么300万你把它，你现在之前2017年2016年你又买了一个商品房是500万、500万你应该按3%交契税，或者 1.5 或者1都有可能。比如你按3%去交契税，你交的是15万，对吧？那么怎么给你退呢？退的话呢是你原来卖公房的200万，200万呢再乘以3%啊，就是6万块钱。这个呢是去地税部门去办理， 他会给你算 啊，基本把资料提交过啊，大概用了多少时间就打到你本人的这个卡上。而且这个呢，如果是你三代以内的直系亲属啊，你需要开个关系证明，比如户口本啊或者去派出所开个证明，拿到这个东西就可以去去申请啊，没有问题啊。 好的好的。实际上呢，我们为什么强调这个拆迁呐、腾退呀、甚至是买卖公房啊，因为这种现象在北京特别普遍。 是 啊，如果你们家曾经有过这样的这个行为哈、这样的事情，然后你现在又在买商品房了。 对。 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哈、你买房的时候还能饶回点钱呢。 是。 就这个税收啊，比一般的人呢没有过拆迁没有过腾退这样的人可能他的契税啊要少是吧？ 对，少， 要少的。 对，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啊。刚才我们说的是公房啊，说的是公房。 对， 那下面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说这个拆迁的情况呢它也是可以退税的是吗？ 没错， 这个拆迁的情况也是可以退税的。 是啊、是这样的。 这样，由于时间关系，咱们上半段只能聊到这儿了啊。一会儿呢，先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就是拆迁的情况也是可以退税的。如果你们家面临拆迁哈、这个事情一定要多加注意。好，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一，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大相对湿度 40%， 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2-3级，最小相对湿度 15%， 最高气温-1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房地产专业自媒体平台的北京拆哪儿的创始人拆哥。拆哥你好。 哎，周老师好。 刚才我说了，我说今天节目呢可能会给大家带来这个意外的收获和惊喜啊。你看看我们的这个动感北京，你看您是我们的一个忠实的一个听众，每期都听，而且这个提的问题特别在点上哈。也许还真是给大家给他带来福利了，因为动感北京说了，说我刚刚查过了，在河北省首套房是可以享受退税政策的，但是需要购房人提出申请。 是， 那也就是说他这个在河北省而且买的是首套，他是可以享受退税政策的。 反正各地呢都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定啊。 哦，那就动感北京赶快去提出申请吧，没准还真能够退点钱呢。 是， 是吧？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说说什么呢？就说这个前些时候啊，咱们这个拆哥在他的这个微信、微博呀什么的写了一篇文章哈，就是说告诉大家北京地区的这个购房退税的政策。没想到这个内容呢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哈，于是很多人就按着这个里面的内容去关注这个事儿了。哎呀，有的就退了几万。退几十万的都有，因为以往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个事儿哈。比如说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拆迁房、 是 公房啊等等，都有可能牵扯到这个税的问题。当然，税的问题并不是说人家国家没提醒你，黑不提白不提也不是。其实可能呢也提醒过你，但是你自己没在意， 对，就 可能你就忽略过去了，以至于三年以上，好像就是最大的期限就是三年，是吧？ 对，因为是这个国家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1条啊，明确写了一个三年的期限啊，所以大家还要抓紧。 对，所以呢，刚才咱们先说的是一个公房， 对 啊，所谓的这个公房呢，就是指啊，这个城镇职工呢，根据国家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政策规定啊，就按照成本价或者是标准价购买的公有住房，或者是依照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住房保障政策购买的经济适用住房，这些都属于是公房。 对，因为这样，它还有一点好，可以不设前后， 不设前后。 说你在2015年你先买的房后卖的公房、嗯、也可以去退啊，所以这一点是比较好的、 哦、啊。就是原来比如单位分过我一个宿舍啊， 对， 这算是公房。 是。 那假如说我如果把这房子卖掉，那我在3年之内我又买了一个商品房的话，那实际上在税收上是不是我就应该有优 惠？是一年之内，是有优惠，是有优惠。 一年之内是有优惠的。 对。然后呢，它的三年是指你先交了，交了之后你3年之内可以去申请去退。 哦、 它这就是3年。 哦，这是3年。 对。 啊、哦，明白了。嗯，好在我还没有啊。好了，那刚才说的是公房啊，咱们再具体说这个拆迁房吧。再说这个拆迁房。 好，是这样，就是其实国家税务总局呢，关于契税呢是有一个明确，各地呢都有自己的实行办法啊，就是拆迁款抵扣你新购住房契税，而且中间没有时间差。那么北京市呢具体规定呢是财政局和地税局啊有一个文，第一条啊，就是单位和个人使用拆迁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啊，包括这个被拆迁房屋产权单位向房屋使用人支付补偿款，承受土地房屋权属不限制用途，对成交价格未超出拆迁补偿费、安置补偿费的部分免征契税。也就是说呢，当时给你们家给了房，给了钱，给的钱呢还剩，比如说150万，那么150万呢，可能是2008年的事，10年了。你现在呢，在去年年底，你孙子啊，三代之内的孙子啊，又去买了一个二手房啊，花了500万。那么实际上呢，你交的契税是，比如说3个点，115万，15万呢，你突然想起来了，实际上你现在是可以去退的。退的话呢，怎么算呢？还是你按原来拆迁协议上的写的剩余的补偿款150万乘以你这次的3%的税率啊，就是能退出45000啊。就这样申请的话很简单，朝阳的话呢可以去地税局官网直接申请啊预约，其他的呢可以到各区的这个现场啊去问，有专门的人会告诉你具体要提交的资料，很方便啊。但是你要想得起来、 就是、各区的地税局、嗯、 对，就当时你在哪儿买的房，比如说你买的是朝阳，买的顺义，去你交税的那个区的地税局就可以啊。 你去了以后呢，你就告诉人家什么呢？怎么说你 就 打 就是比如拆迁款退契税，你就告诉他这个事儿啊，肯定是、啊、应该是有懂的人告诉你去填就相关的资料啊，回去你在家里把这些资料准备齐啊，提交过去啊，然后给你一个证明啊，可能过个大概1-2周的时间啊，钱就可以打到你的银行卡里。 嗯，那么拆迁前后买房的都可以吗？ 只限你先拆后买，这个跟公房，刚才的公房不一样、 嗯、 刚才公房是前后一年内都可以，你可以是先买的后卖的公房也可以退税、 嗯、 那么拆迁的话呢只能是先拆后买，当然这种情况应该很普遍，因为包括你十几年前拆迁的啊，如果说没有大的意外，你在3年之内啊，或者说你未来买房的时候，这个都是可以发挥作用的、 嗯、 啊，就是那一纸拆迁 先拆后买， 对、 哦、 啊，买房的那个契税是可以退出相应的部分， 嗯 啊， 这个时间的再强调一下啊。这时间大概是多长时间是有效的？ 它是这样，就刚才说的三年是你申请退税的有效期。 嗯， 就说我当时交错了，交多了。 嗯， 那么3年之内呢，你是可以申请去找补回来，这是3年。 嗯， 那么公房的1年是指这个买卖行为发生的时间差是1年，正负1年。 嗯， 但是拆迁的话呢，是不限时间，你可能差10年也是可以的。 哦， 有一个粉丝，他们家是在通州2007年拆迁的， 嗯， 12年的时候呢买的通州华业东方玫瑰的7房， 嗯， 有很多人会问，你到现在已经6年了，为什么还能去退这个税？而关键在这儿啊，因为他买的是7房，一般的他买的是7房， 嗯， 一般的买新房的契税是要快交房的时候啊才去交，所以他在2015年的时候才交的契税。那么他在去年2017年的12月份去申请把这个契税退出来了，一共是38000多块钱。 嗯 啊， 所以就是拆迁房子，它这个延续的年头还是 对拆迁的，其实不限时间差。这个你去想一想，北京1/4到1/5的这个家庭的3代以内都涉及过拆迁的这么一个过程啊、 哦、 啊。 所以呢，这还真是，只要你们家有过拆迁这样经历的话， 对， 你去找还真没可能。 对，3代以内 啊， 3代以内都可以 啊。但是公房是前后一年， 公房前后一年，对、 嗯、前后一年。来，另外呢，东方北京还问说，你们可以说说回迁房吗？回迁房有可能有这种退税的可能吗？ 不是，它是拆迁，是指拆迁这一个事件发生之后，你买任何的、 嗯、 只要是商品房、二手房，回迁房实际上你去买的话，实际上也是可以退的，因为它回迁房很多是按经济适用房管理的商品房，实际上它不是经济适用房，是二类经适房，也是可以的啊。 那就是说拆迁房呢，是原来这个房子我跟这住着，然后我这个房子呢统一管理啊，它给拆掉了， 对， 现在然后呢可能给你的房子，可能也给你的钱， 没错， 然后你拿这笔钱呢又买的那个正经的商品房， 对， 或者怎么样，然后这种可能啊退税的可能性就特别大， 这基本都能退， 对，都能退，但是回迁房是。比如说我这个房子拆掉了以后，然后人家呢又盖起来其他的新房了，然后我再回来再住这个房子。 对，它是这样的，比如当时给你们家签的是补偿500万，500万里呢其中300万让你去原地回迁啊，就因为你看像东城的望潭现在就这么做的啊，2万多啊回迁，对吧，23800，外迁的话呢是17800和13800几种，那么它的时候呢它是存在先给你500万，再让你用500万里的300万去买房，买回迁房也好，买安置房也好，那么你还剩200万，它这是双重的一个利好，就是你买回去的时候那个其实是免契税的，就是你300万，不管你是这是安置房。第二个呢，你还剩200万现金，对吧？一般都是有剩的。 对， 你200万现金之后，你可能过了7-8年，你再去你的下一代人啊，比如说你的女儿去买了在，比如在门头沟再买了一个商品房，商品房当时他交了10万，对吧？10万契税，哎，你现在想起来了，其实你就可以用那200万。抵掉原来10万块钱契税的一部分，甚至全抵掉都有可能。 哦，明白了，也就是说有回迁和拆迁以及公房这种经历的人去找一找，申请一下，真有可能 很多都退 出 来了 啊啊！另外呢，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啊，这个叫严儿妈啊，已经拆迁5年了，说国家给了2套安置房。因为上班太远卖了一套，又在双井买了一套二手房，那么这种情况能够退税吗？ 你拆迁的协议你要找出来还剩多少现金，应该是减掉你安置房还剩了10万或者100万不等，那么你这个双井的二手房如果是在3年，就距离现在啊2015年2月1号到现在你发生的这个缴税的行为，你是可以去退的，没有任何问题。第二个，你哪怕你双井的不在15年之内，15年到现在这3年的周期来买，你未来你过了若干年，你再去买别的房，或者说你的孩子去买了任何的房子，只要在北京范围之内，那部分都是可以抵掉啊，就现场抵啊，或者呢，有的区呢是必须先交后退啊，所以是这个情况，一定可以，你的拆迁协议一定留好，这个东西不只是给你当时是一个拆迁啊，还会给你未来，3代以内啊。退契税都是一个保障。 因为您是专家啊，已经很明白了，但是我看这条呢我就觉得有些我还转不过来啊，咱们再分析一下，比如说这条作为一个典型事例啊，他呢就是15年的时候啊，不，他不是五年前，应该说是13年的时候啊，13年的时候呢国家给了2套安置房，对，也就是说呢这是属于那种拆迁啊，还是叫回迁呢、啊，还是什么？反正是安置房，是吧？然后呢，他又在双井自己买了一套呢典型的商品房， 对， 是二手房，当然是卖了一个安置房，然后得到这个钱买的这个商品房啊。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刚才您说肯定是可以退税的。 是这样，对，只要你这个行为有余额的情况下，你查一下你当时的拆迁协议，一定要把你的那个原件拿出来。当时你看，把你的2套安置房抵掉之后，还有多少现金？它是按你的现金余额，不是一个总额，你要抵掉你安置房当时肯定也是结算的价格，抵掉之后还剩多少钱，先把这个数写出来， 假如说还剩100万， 对，100万，你拿100万呢，双井买房如果是你当时过户的时候是在15年2月1号，就是距离今天还有3年之内，交过一个契税啊，双井你可能买的富力城啊，多或者百环，对吧，你当时交了几万块钱的税，那么呢你用这个去朝阳的地税局先去网上预约啊，或者你先去地税所先去咨询也没问题，然后你拿着钱跟对方说一下情况，他会告诉你去怎么做，很简单，到时候你拿着协议，然后呢这一部分呢你双井当时交了多少钱，交税的时间啊，距现在3年之内，你就可以把你当时现金差的100万按1或者3，具体要看你当时的税率是多少，当时你在双井买房的时候是1是1.5是3，你这次退就是100万的1、1.5或者3、 咱们给他具体的数字化好不好， 对， 这样会让大家听得非常清楚 哈。 比如说他这2套安置房，然后呢给他卖了一套啊，卖了一套呢咱们就说他得到了400万吧，卖了一套呢 得到了400万。然后呢，他又在双井买了一个典型的二手房，又花了比如说500万，这里边有一个100万的一个差是自己拿的。 是这样，这个退拆迁的这个呢，跟你卖安置房没有关系，只跟拆迁协议有关。 跟拆迁协议有关系。 对，跟你当时卖拆迁房没有任何关系，就忽略，就看你拆迁协议剩了多少现金。就这一点，你就看一下，这个很清楚，应该 就是。好，那就说当时呢，给了他两套安置房， 对， 两套安置房呢，然后还剩下100万， 对， 还剩下100万， 对， 然后后来呢，甭管那一套卖多少钱吧，先搁一边， 对， 那我又花500万。买了一个这个典型的商品房，那这个500万和这100万怎么个抵消？ 100万跟500万也没有关系，100万乘以你当时买房的税率。当时你比如说你是500万，你那双井你是按二套房来买，二套房国家统一的税率啊，在北京都是3%， 3%， 你用3%乘以原来现金余额100万，就3万块钱，3万块钱你现在就可以去把这钱领回家了。 哦，那就是说这个500万的话呢，按当时交的这个契税，就是他新买的这个房啊， 对， 那乘以3的话呢，就应该是这个15万是吧？ 对，是当时交的15万， 然后原来那个就是安置房的时候余额100万， 对， 那乘以3的话就有3万， 对，退回3万 ， 对， 那就15万再给你3万，你拿12万的契税就可以了。 对，但是当时你之前发生你已经交了15万， 已经交了15万， 这次呢你相当于领了一个红包，领回3万。 明白了，明白了，这个我终于明白了。所以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明白没明白啊，所以必须要细化啊。 对， 这个， 北京这些政策其实还要需要大家用心去研究一下。 好的好的。其实有时候咱们总是大大咧咧哈，不走心，觉得什么都无所谓，其实有些钱的就这样的溜走了啊。 是， 那咱们不得不讲啊，这些事情就是我们的钱，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还要再算一算啊。好，另外呢，杨儿妈说了，说卖掉的房子的名字是他妈妈的名字，新买的房子是孩子的名字。 可以，三代之内都可以。 三代之内都可以，没问题。 拿着资料，对，去地税。 拿着资料去找啊。另外呢，雨水说了，2017年买的窦各庄的经适房能够退吗？ 经适房这个其实各区执行的不太一样，是有希望的。只要你当时买的经适房应该是如果是二手的啊，一般都没问题。一手的话呢，要去所在区的比如说朝阳地税去问一下，因为这个呢执行起来会有细微的差异啊，各区的确是有差异啊。 好的，确实咱们这点也跟大家说说，就是各区的执行呢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也就是说是有差异的。 对 啊，具体怎么个差异，据您的了解，您给大家稍微的提醒一下。 对， 啊， 像比如朝阳，它是你先得去网上预约，那几种情况，七八种情况都在那个下拉菜单里显示出来，你点选啊，预约个号就现场办理。有的区呢可能更宽松。那么像西城执行的比较严，它有几种腾退，一般的是不认的，只认拆迁协议。当然有的区呢腾退也未尝不可，所以这个是存在差异。第二个呢，你跨区的时候，像西城不一定认大兴的这种镇以下啊，这种拆迁可能认的是这种国企或者说统一拆迁，这个呢要向县长去问啊。 另外呢，东莞北京说我家呀在丰台，是93年农转非的这种拆迁房，我以后呢买房还能够享受退税吗？ 这种情况93年，因为你涉及有没有拆迁协议，因为它只有几种情况，就有公房拆迁，没有协议的话这个很难啊。 只要有协议的话呢，实际上多久啊都是可以的哈。 对， 就因为尤其是拆迁房。 对， 要公房可能就不行了， 公房前后一年， 前后一年啊。所以呢，您看回家找找协议啊，如果有协议的话，以后您再买房的话还真没准能够享受退税这样的这个标准啊。 没错没错。 那么有一位朋友问说，拆迁的退税也是三代亲属都可以吗？ 没错，就是三代一代 都是可以的哈。另外有一些朋友还说房本上写的是我的名字，然后老婆啊爸妈家拆迁能退税吗？ 这种情况其实就有一点点歧义，因为 你的配偶算你的直系亲属，但是你亲家这种情况，如果在你的房本里没写到你配偶的名字是不能的，相当于你是亲家的三代以内。但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在北京夫妻加名简名都非常的方便、 哦、 你在你的房本里花个几十块钱的工本费把你配偶的名字加上， 所以呢你也给大家出了一个主意是吧。那也就是说，这个朋友问说他房本上写的是他的名字，但是他的老婆的爸妈家，也就是他的岳父岳母的家，曾经有过拆迁，能不能退税哈？刚才您说就是说，如果这个房本上没有他的老婆的名字， 对， 估计就享受不了了。但是呢，你先把房本改一下吧，把你老婆的名字写上。 对、啊，希望还是挺大的， 希望还是挺大。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享受你岳父岳母家他们拆迁的这种待遇了。好，咱们再看这个拆迁和已购公房退税，很多年前呢交的税啊，有时间要求吗？其实刚才你已经说了，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吧。 对，因为根据国家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1条规定，就是当时不管是谁的原因多交错交的税，在税收发生之日起3年啊，就是距你的这个申请的时间距离3年之内，都是可以申请去退的啊。 嗯，另外呢，就是拆迁的这个退税和已经购买的房子的退税能够同时享受？ 可以，因为根据北京的规定呢啊，以拆迁补偿款出售已购公有住房收入购买商品房的，在享受拆迁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部分免征契税的同时，还可以享受有关出售已购公有住房差额计征契税的规定，两个可以同时，只要它的额度足够就可以。 嗯，通俗的给大家再解释一下 啊，比如说你现在买了一个房800万， 嗯， 你是按3%交的契税， 嗯， 那么你之前拆迁你还剩500万现金， 嗯， 对吧？卖了公房还剩200万，你一共可以按500+200的700万为基础，再乘以3%再去退、嗯，这个数就很大了，21万。 哦，好的。另外呢，这个东莞北京说了，说拆迁协议应该有，说当时拆的是我家私有的这个平房和院子。 对，这个呢，具体执行局丰台的地税所，当时你买的房的时候，你在比如说你在不管你是在丰台买的还是在海淀买的，去你买房的区所在地税拿着资料，把情况说清楚啊，来分析啊，应该是希望还是比较大的。 嗯，好，另外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在问说，在西城啊。买了公房，然后呢去朝阳区买的这个所谓的豪宅吧，就是松河的那个低密度的楼盘啊，买了房。那像他这种情况该去哪个区的地税所办理呢？ 买房的时候交税的那个区， 那就是朝阳。 对 啊、哦、像他这个很有可能能退很多是吧？ 对，应该挺多 啊、哦、因为他呢是在西城区买的公房啊，其实，这个公房呢，可能就是什么宿舍呀，或者什么 就是那种宿舍， 那种宿舍买的。然后呢，他又去朝阳区买的豪宅，啊，这个豪宅一个是它价格比较高，另外呢，它面积也比较大，所以它总房款呢相对是比较高，它的税也比较高。 对，它主要是税点，因为非普通住宅，北京都是3%。 嗯 啊， 那咱们这样吧，因为他也没有过多的信息哈。 嗯， 咱们以一个听众朋友的例子，您给大家算一下哈。 嗯， 比如说有一位听众朋友问哈，说他在2017年9月份卖了海淀区西四环附近的已购的公房， 嗯， 出售的网签价格呢是650万，您记一下啊，是650万。然后他最近呢买房的网签呢是500万。那么还剩下150万的这个额度，下次像这个额度他再买房的话能够给他退税吗？ 对，因为北京是规定，原文呢我就不给大家去念，就分次使用是可以的。 嗯， 这种情况涉及哪儿呢？就第一是卖公房，你那个房价特别高，原来你可能是级别比较高的宿舍啊。 嗯， 另外你拆迁的这个金额也比较大，你可能原来自己家院子大，拆了可能给你好几百万啊，甚至更多。那么你这次一次买房，买的房可能不足以，比如你650，你现在只有500，你还剩150，对吧？ 对， 你的抵扣，你下次你三代之内的，比如你的孩子或者甚至是你的父母再买房，还可以再用一次，只要这个额度给你了啊，就肯定是有效的。 哦，还是可以的。 嗯， 那如果翻过来的话呢，比如说他卖公房的时候呢是500万， 对， 最后他花650万买了一个这个豪宅， 是 啊，那像这样的情况下就没有什么退税的可能。 就是也可以退，就是你就按那个500万去抵，你就只能用一次，因为一次就用完了。 嗯 啊，一次就用完了。 用500万抵是什么意思？用他那个公房的那个出售价， 对，公房不是比那个买房的要少吗？ 对， 因为你肯定是交的多嘛，你当时650万交的税嘛， 嗯， 你抵的只能650减150嘛，那是差额嘛，对吧？ 哦， 啊，但是你说你差多，你可能买房还是 650万，但是你可能拆了1000多万，1000多万呢，你一次可能就抵完了，你一分都其实都不用交，因为我拆迁的金额比你买房的那个标的额要大，所以契税我可能不一分都没有去交，变成零了。 所以这就是等于是互相抵的，这个 互相抵的一个关系， 抵的一个关系啊。 对 啊，当然，假如说如果你要是这个卖的时候是650万，而你花500万买的这个房， 对， 这个就比较合适， 这比较合适， 这比较合适， 对 啊。哎呀，今天关于这个税的事儿，我这个数学不好啊，整个我的脑子是懵的，我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通过这个拆哥的讲解您是不是明白，但我想可能是大家都明白了啊，大家都明白了。所以呢赶快回去啊，这个翻箱倒柜，把如果您是这个公房或者是拆迁房啊，或者家里曾经有过拆迁房啊这样的经历的，倒腾倒腾，也没准真能够找出一些信息，能够找回一些钱来。 对对对、 啊。当然并不是说咱们无理取闹，这是本身就是你的钱，你干嘛不要呢？ 对，都有明文规定的。 对，尤其是拆迁房、安置房哈、因为它前后是不受年限的。 对。 啊，而且它是几代人都可以享受这个待遇。 对。 所以特别有可能找到这个税前 是 啊，找到。但是公房的话，它前后就1年的时间 是 啊，这可能是比较难。 对。 除非就是你刚办完这个事情，你赶快意识到干嘛去做。 没错。但是这个如果是距离现在3年之内，只要是你这个两个买卖行为在1年之内，你在3年之内发生了也可以。就是3年是你，比如你2015年卖的房，2016年又买了这个， 对，就1年之内吗？ 对，这是1年是固定的， 对对对。 那你3年你可以着不？就这个 可以着不？ 对，就是3年 啊、 你就过了3年，说白了就没人去理了，对吧？过了这有效期了啊。 明白明白。好了，那今天的关于这个税收的事儿呢，咱们就说到这儿了。看来大家呢，真的可能是一下被我们的这个点醒了。有些人真的是不太知道，尤其是这个，拆哥这么一说哈，可能大家意识到哦，还有这么回事呢。那行，那您回去呢找一找看一看啊。 对。 但愿能够您大春节的啊，大过年的能够找回一个大大的红包啊，大大的红包。其实这个红包就是您的。 是啊。 好了。那非常感谢拆哥，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 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财富大搜索节目。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107.3 AM1026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